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仅限来电前50名听众。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680元5种人参系列产品送到家，抓紧时间占位选购吧。 这就拨打400-666-2282，400-666-2282。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相信大家在平时使用各种通讯聊天软件的时候啊，都遇到过一言不合就斗图的情况。表情包这个事物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就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生活中都会用到的一种表达工具。没有表情包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这句话说的就是很多人的现状，而且说的可不光是年轻人，表情包文化已经成为了不分年龄的一种网络文化现象，也改变了我们日常的表达和交流方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表情包。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一个冒号，一个短横，一个又括号，大家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三个符号组成了一个歪倒的笑脸。哎，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表情符号。1982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为了避免网络平台上纯文字的交流方式可能带来的误解，在大学的电子公告牌上建议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笑脸符号来表示笑话，而用冒号、短横加一个左括号的撇嘴符号来表示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用标点符号组合而成的表情符号可以说是表情包的师祖版本，而大家最熟悉用的最频繁的一种表情符号，那还得算是小黄脸了。这个小黄脸其实人家也是有官方名字的，它的名字叫 emoji。说起 emoji， 它是由日本人立田壤重发明的，在日语里就是会文字的意思。而立田壤重发明 emoji 是从他儿时接触的各种漫画和日本汉字中获取的灵感。日本漫画中有许多不同的符号，漫画家呢会画出一些表情，表现一个人满头大汗，或是迸发出一个想法时头上出现一个灯泡等等。自从苹果公司在它的输入法中加入了 emoji 后，这种表情符号开始席卷全球。而就在去年， emoji 还被拍成了动画大电影，在全球上映，只可惜票房不佳，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力。就在去年年底，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 emoji 表情符号的报告，在英美法三国的统计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表情就是笑哭了，第二流行的则是一颗红心。研究人员在统计中发现，使用率排名前20的表情符号大致可以分为脸、心和手类的表情符号。看来人们还是更愿意用一些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说起苹果公司的表情符号，他们在每一次发布新系统的时候也要经常对这些符号进行设计上的更新。去年年底的一次更新就涉及到了好几个表情符号的修改，比如餐具。原来的餐具表情符号质感看上去有点像玩具餐具，或者是飞机上、快餐店里的塑料刀叉，颜色比较暗淡，看上去不太上档次。而新版的餐具首先在造型上更加流畅了，呈现出了抛光不锈钢的材质。如果您仔细比较的话，还会发现餐叉从3尺变成了4尺。的确啊，在实际生活中，4尺的餐叉比3尺的是更常见的。 而在2016年和2017年早些时候的两次更新中，还增加了牛油果这种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健康食品，以及饺子、幸运饼、中餐外卖盒和筷子这些中餐的符号。不管怎么说，表情符号既是人们进行文字交流时的辅助工具，还有语言和文字之外开辟了一种表情达意的新天地。在这个智能手机极其普及的当下，您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能发出大量有趣讨喜的表情符号和表情图片。在线上交流的时候，既可以打破冷场，又可以拉近距离，可以说是方便快捷高效的一种交流方式了。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时间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表情符号和表情包。说起表情包的代表作品，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洪荒少女傅园慧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一时间用她的照片做的表情包在全网流行开来。第二个例子是葛优在《我爱我家》中的一张剧照，他在沙发上慵懒的躺姿被网友形容为生无可恋，一时间葛优躺的表情包也是红遍全国。随着 PS 技术美图软件的普及，网友自己制图的门槛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表情包的制作者、收藏者和传播者。在一些群聊中，斗图活动也常常发生，成为了一种互动模式，而参与互动的个体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过就是在去年，一部记录慰安妇幸存者的严肃纪录片《22》，其中的人物截图竟然也被制作成了表情包，并且在网上流传。这些老人们接受采访时的视频截图被配上了“我真的委屈啊”“不知所措”等文字，而这套表情包也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质疑。哀伤的人物配上调侃玩笑的文字，无异于在这些老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有网友就评论说，不是所有图片都能被做成表情包的。还有人表示希望能够严肃处理表情包制作人，是对那些受害人最基本的尊重。发布这些表情包的 QQ 空间随后发布了道歉声明，22的相关表情包也快速下线。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娱乐终究是要有底线的。说到这里，我有个问题了，大家天天都在用这个表情包聊天哈，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表情包都是谁做出来的呢？最近一条90后小伙制作表情包两年赚50万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位24岁的小伙子名叫钟超能，本科学的是动画设计，工作跟动画相关，自己平时聊天也比较喜欢发表情包。2015年底微信平台征集新年类的表情包，钟超能就制作了他的第一套表情包，我叫包大红。之后他又制作了短颈鹿、樱花姑娘等一系列表情包，但一直没有大火，直到他做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乖巧宝宝，没想到突然火了起来，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1.5 亿次，共有超过15万的用户进行了打赏。据说两年以来，用户赞赏和表情付费的收入已经超过了50万元。哎，您是不是觉得这钱挣得很容易呢？其实也并不尽然，因为表情包更新得很快，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平台开始开发表情包，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要想把表情包发展成一个行业，就又遇到了最近总是出现的那个词儿，就是 IP 知识产权。比如日本的聊天软件 LINE 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拥有丰富的聊天表情贴图，比如馒头人、可尼兔、布朗熊等等，而且每套表情都是付费的。根据这个软件的官方公布，它的表情包收入大多来自于用户付费，同时他们还围绕这些动漫形象开发了一系列的漫画、动漫周边衍生品以及线下体验店等，这些也都带来了丰富可观的收入。在我们国内其实也有把表情包做成大 IP 的，它就是最早的一批网红表情包兔斯基。就在去年年底，拥有兔斯基形象版权的特纳公司亚太区就和腾讯影业达成了合作，准备拍摄一部以兔斯基为主角的大电影。这部电影将会在今年开机，融合电脑动画制作和真人实景拍摄，预计在2019年正式上映。那我们一会儿就好好来聊聊这个兔斯基和他的创作者的故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说起国内表情包的始祖级网红，大家可能都会想起一只兔子来，这只兔子就是兔斯基。兔斯基的创作者叫王毛毛，他曾经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动画系，而兔斯基就是他在读大二的时候画出来的一只兔子的形象。关于这只兔子的诞生，在兔斯基十周岁的2016年，王毛毛曾经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介绍，他是这么说的：还记得那年大二的一个暑假，刚摆脱网络游戏的毛毛在新浪开始了个人 blog， 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他的情感和感受。因为他一直喜欢写日记，又从小就学习绘画，便决定把每天的灵感和生活都用画画来表现。有一天，某某随手画了一只兔子，从此让他作为主角来表达他的想法以及构思。某某创作形象的初衷是为了能够提高效率创作作品，所以他就将这只兔子画成了这样一个线条和颜色都很简洁的形象，创作时也便于操作。最开始的时候，某某在 blog 上发布以这只兔子为主角的漫画，同年年底他很随意地做了一个兔子的表情，并且顺手发给了同学。没想到一周之后，其他人又将这个表情发回了他，说是在一个论坛上发现的，风格和他很像。某某说这就是他做的，惊喜之余也觉得很好玩，于是就接二连三地创作表情发布在 blog 上，兔斯基的表情就这样流传开了。王毛毛说，当时很多人以为这只兔子有俄罗斯血统，因为俄罗斯男人的名字里总带有斯基的后缀。事实上，他起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看到的一部科幻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把名字中的 Z 改成了 S， 从此命运发生了很大转变。而因为这则故事，他也对兔斯基这个名字的后缀很有感觉，于是才给这只兔子也起名叫兔斯基。既然名字叫斯基，那这只兔子就应该是男的了。不过这只男兔子身上发生的其实却是女生王毛毛自己的故事。还在读书的时候，王毛毛就会借兔子来向学校提抗议，比如大热的天儿还坚持晚上11:30就熄灯，电脑不知道被憋坏了多少台。而以兔斯基上当记命名的系列博文，每一篇都是王毛毛的血泪史。不过这只2006年出现的兔子到了如今也已经长大了，离开了校园，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在他的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有人说这只身高只有1.2米，面无表情，完全靠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的兔子，几乎囊括了80后和90后的所有特征。富有想象力，自娱自乐，特立独行，反传统。 虽然看起来很随性，内心却是十分敏锐、强大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才让兔斯基成为了跨越十年还一直深受网友喜爱的一个经典形象。还是在2016年，兔斯基十周岁的时候，作者王毛毛也写下了一些兔斯基的十年感悟，在这儿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几段，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表情包主人公的内心成长。孤独，每个人独自来到世界上，最后每个人又独自离开这个世界。孤独其实是最理所应当的事情，任何事物本质上永远都是孤独的。支撑，保持独立，不依赖任何人和事物，因为当所有支柱都离开时，你会摔到地上。谎言，总说实话的好处是偶然说一次谎也没有人会发现，总说谎话的坏处是即便敢说实话也没有人会相信，谎言永远是拿谎言去掩盖。压力，压力都是自己给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表情包，刚才也一直在说著名的表情包形象兔斯基的故事。那其实在世界上知名的兔子形象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剩下的这点时间来分别聊一聊这几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兔子们。这第一只名兔子就是咱们北京的兔爷了。兔爷其实是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是源于古老的月亮崇拜，属于中秋节的一个应节应令的儿童玩具。不过呢，关于这位兔手人身的爷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说明代的北京城曾经瘟疫横行，月宫中的玉兔就借了神像的盔甲，打扮成人的模样来到人间，挨家挨户行医。后来人们就有了中秋节请兔爷的习俗。老舍先生曾经在《四世同堂》中这样描写，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中的黄天霸似的。这位爷在很长一段历史里可是京城孩子们眼中最大的腕，而如今的兔爷也已经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第二位兔界巨星，我们应该说的是美国的兔八哥。他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个性疯狂，幽默机智，喜欢耍帅，用现在的流行词来形容他还有点傲娇，平时喜欢斜着身体靠在树干栏杆上咬萝卜，口头禅是怎么样伙计。其实兔八哥是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的一部动画片的主角。1980年代，兔八哥这部动画片也被引进到了中国，成为了80后一代的集体回忆。您发现没，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位知名的兔子啊，包括兔斯基、兔爷还有兔八哥都是男性，那还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卡通兔可以说是兔界玉女了，她就是来自荷兰的米菲兔。米菲出生于1955年的荷兰，个性怕羞，爱幻想，喜欢上学和游戏，从来不因为节日或任何理由乱换衣服和首饰，始终保持着小清新的模样。米菲兔的作者是荷兰的著名画家迪克·布鲁纳。1955年的夏天，布鲁纳一家在海边度假，度假屋旁边经常能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所以布鲁纳就在儿子睡前给他讲小兔子的故事，也有了试着把这只兔子画下来的想法。